所有人都呆了。总决赛啊，最终战呢、啊，决定这一年努力成果的一刻呀，团结、紧张、严肃都是应该的，但活泼就免了吧。结果现在轮回认认真真的在那研究地形，准备决战呢。叶修的军魔校呢，就好像一个小混混似的，人家是往学校旁边的马路牙子上面一蹲，对着过往的可爱女生吹口哨。他呢，角色军魔校往金字塔的台阶上一坐，冲着轮回评头论足上了。这画风不对，严重不对啊。但是再不对，叶修真就这样做了，话也这样说了。这场比赛还就是这样的画风和节奏了。该看的还是得看，该解说分析还是得解说分析，不是？于是电视转播的画面这时还真就顺着叶修所说的，给出了一个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身后3点钟方向的特写，尤其是叶修说的那个台子。结果这特写一给，大家一瞅，懂得立即发现，叶修这话说的可一点不差，这个地方真的是个不错的狙击点。 小江，你的波东剑可以完全封锁你左手边这条线路，你发现了吗？哎，吴起，11点钟方向的那个藏身点伏击不错哦。明华，视野最佳的治疗点找到了吗？找到就过去站好啊，还瞎转悠。还有用一叶知秋的那个，你注意到一叶知秋现在身后两面断墙间的距离了吗？这个距离确切横摆的话可是会过不去的。你们把确鞋的长度加长了吗？以前可不会。 飞快的一人一句，电视转播想镜头切换都跟不上了，到最后干脆来了个分镜头，接着这四位被叶修指到的状况一人一个画面，来了一页小四格。所有人立即发现，就像之前周泽楷一样，叶修绝不是随口乱说的，对这四人说的问题或大或小，但确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些状况轮回的选手们就没发现，那真不见得。怎么说他们在这研究的时间比叶修还要久些，但问题是叶修的军魔校现在往金字塔石尖上这么一坐，随口一说就一针见血，这确实挺显能耐的，再加上他这做派，真像是他在指点轮回一般。 无聊、无耻、恶心， 一些轮回粉纷纷鄙视叶修的举动。不得不说，垃圾话有时候对观众都有攻击力，可是水平高些的，尤其职业选手这种程度，却知道这状况可没那么简单。叶修的举动并不是在居高临下的卖弄，他只是在敲山震虎地告诉轮回，小心点，你们这边的部署我完全看得出来。而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叶修对地形的有利利用。这图上的两座金字塔可以说是高点，但因为太过于高大，即使是拥有最远射程的枪炮师，也无法在最高点做出有效的攻击策应，而在半坡上的攻击则会受到相当的局限，所以这金字塔高点只可做一个观察点，而算不上什么战略要地。于是叶修就发现其侦察点的作用，居高临下的在这儿解读轮回的部署，从心理上对轮回的部署先发起了一波冲击。轮回这要按捺不住，马上就朝叶修的军魔校攻来，那肯定是要吃大亏。军魔校居高临下不说，星星另外四位也早在金字塔另一侧背着，轮回真要就这样过来交锋，星星上来就先把地利给占了。不过这种可能性要职业选手们来看真的太小太小，这样重要的比赛，这样明显会吃亏的走向，轮回肯定不会这样干的。但星星却还是这样准备了，连这样一个微小的机会他们都不舍得错过。结果轮回很正常的没有怎么冲动，在被叶修逐一点评的时候，他们也就是略迟疑了一下，但接着大家在团队频道里开始细心讨论，直接冲金字塔半坡上的军魔校，这种方式他们连提都没有提一下。 比赛好像陷入了僵持，星心最期待的微小可能性没有发生，而轮回在对方完全观察着他们部署意图的情况下，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换一个星心观察不到的区域吗？那星心干脆就不过来了呢？难道这场比赛的战斗最终会是由裁判介入，强制将两队刷新相遇来触发吗？星心还在耐心等候着轮回的举动，叶修也不闲着，又帮轮回数了几个地形上可利用的地方，期间甚至有互相之间的配合战术。轮回终于不再沉默了， 叶深把我们都看穿了呀。 副队长江步涛说话了， 这并不太难，不是吗？既然都看穿了，为什么不下来闯一下试试？ 好明显的激将法，明显到无趣。 好的，来了。 谁想叶修的君莫笑真就这样站起来了，星心令四人的角色也立即一转，就出现在了这个坡下，开始从金字塔上冲下。 将计就计，让对手心生顾虑。 场外微草的王杰西对叶修此时的举动做出了猜想，如此明显的激将，星心竟然还真就接了，换谁不都要多想想。王杰西这也就是上帝视角，看得到星心这边的团队频道，知道叶修并没有给星心做出什么具体的战术性部署，否则的话他此时恐怕也不免会担忧叶修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攻破他们部署的战术。 肯定没有的，有的话早就直接攻击了。是啊，频道里星星也根本没有什么部署，随机图啊，他们也是刚刚居高看了看这边地形，眼神交流也默契不到这种程度吧。是啊，就是虚张声势，让轮回心有顾忌。那么再然后呢？ 职业选手们各自都在讨论，看法基本和王杰西的想法一致，但是再然后却都卡在了这个问题。再然后呢？让轮回心有一定的顾虑，然后呢？然后星心就这样冲上去乱打，真的一点部署都不做？这不科学呀。随机图对场外观众来说就是这点好，因为没办法在赛前就有周密的部署，在场内见机行事的指挥总要有一些，所以对于两队的战术意图完全可以通过看团队频道了解。可是现在星心竟然毫无部署，这真的太没道理了，到底是想怎样呢？